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75集，陈珊珊竟然没有一丝惊讶，她无奈地笑道： 难怪我通关了两层黑塔，经历过很多副本，感觉自己的思维更加敏捷，体力却从来没上涨过。 小姑娘完全没有责怪唐默悄悄复制走她异能的意思，反而眨眨眼： 唐哥，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老师应该就不会逼我进行地狱式锻炼了吧。 虽然后来洛风城也发现这些锻炼对陈珊珊毫无用处，这小姑娘连一块肌肉都没长出来。唐默笑了笑，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看出来这还是个孩子。陈珊珊突然说： 杰克斯走之前把他的异能也复制走吧。 唐默愣住，陈珊珊十分认真，明明五分钟前他还是杰克斯的队友，现在变成唐默的队友了。小姑娘毫不客气地帮唐默给杰克斯挖坑。 对，唐哥，你别忘了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他的异能也挺厉害的。 正跑到一个小商店找吃的的杰克斯忽然打了个寒战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阿塔克组织曾经的大脑算计上了。夜色漆黑，因为黑塔突然的更新通知，北京城平静的表面下面是波涛汹涌。唐默并没有休息，他拿着新做好的小阳伞来到一片空地试验新武器，刷刷的破风声一下下响起，小阳伞啪嗒啪嗒地打开，再被它的主人默念咒语一遍遍地合上。这把伞比之前更加轻巧趁手了，圆圆的伞头好似利刃，劈开前方的一切物体，削铁如泥，宽大的伞面韧性十足。唐默试了几下，他的目光集中在伞柄上那颗巨大的红色宝石上。唐默抚摸着那颗奇怪的宝石，过了几秒，一行行小字在小阳伞上浮现出来： 道具狼外婆的小阳伞，薛定谔升级版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稀有伪，等级三级，攻击力极强，功能超强的防御力，伞面超级坚硬，伞尖无比尖锐，打开小阳伞可充当防御物，关上小阳伞可作为攻击物，因镶嵌小美人鱼的眼泪拥有某种神秘效果，该效果在拥有者发现其原理后自动触发。限制：使用小阳伞时必须高喊小红帽能量魔法少女变身。备注：狼外婆的少女心划掉。无耻之徒，你薛定谔阁下下辈子都不会再给你做道具。啊呸！伟大的薛定谔阁下留。 唐默愣住，唐默第一次见到这种具有隐藏功能的黑塔道具，所有黑塔道具都会详细的把它的作用、限制阐释清楚。他想了想，猜测是薛定谔故意掩藏了这把小阳伞的新效果，作为报复。抚摸着伞柄上光滑的红色宝石，唐默嘀咕道： 这是小美人的眼泪。 小美人鱼流下的每一滴眼泪都会变成珍珠。 低哑好听的男声忽然从背后响起，唐默惊讶地转过头，傅文铎补全了下一句话： 不过在黑塔的世界里，薛定谔是只小黑猫，那小美人鱼的眼泪是红宝石，也不是不可能。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对上，唐默反手把小阳伞别到腰间，镇定地问道： 小生一直在天选，没事吧？ 傅文铎皱了皱眉头， 有些不满自家弟弟在唐默心中单纯好欺负的形象，决定揭露事实，暗示道， 他不像你想象中那么乖，他去天选，李淼淼后门一起攻他，看上去是作为交换，其实他也在借机观察天选内部的情况，如果有问题他会自己逃出来的。 唐默没注意到傅文铎的暗示，点了点头， 阮望舒也不像那种人，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也在试验某个道具。 唐默瞬间明白了傅文铎的意思，然后脸色刷得一黑，马里奥的臭帽子。他们刚见面的时候他蠢得没发现旁边居然藏了个人，当着傅文铎的面撞了三次墙。唐默拔出小阳伞淡淡地说， 新武器帮我试验一下。 傅文铎觉察出唐默的态度变化，挑挑眉， 好。 下一秒粉色的小阳伞刷的一声劈开空气，直直地刺向傅文铎的脸庞。唐默的攻势没有一点收敛，强悍暴力，小阳伞每一下都刺向傅文铎的要害。傅文铎也不敢大意，反手从袖中划出一把黑色小刀，锋利的刀刃撞上小阳伞的伞尖，发出金属碰撞声。唐默看了一眼伞尖没有被割破，只出现一道白色的印记。他抬头说， 稀有品质的道具，能在马戏团团长身上刺个洞的道具。 两人齐齐一笑，再次攻了上去。光以格斗技巧来说，唐默实在不是傅文铎的对手，不过傅文铎使用匕首时需要小心，不能碰到唐默，因为这把匕首只要刺到唐默必然会留下很重的伤，所以他显得有些畏缩。两人打得你来我往，地上多了一片碎石，一道冷冽的刀光刺亮唐默的双眼，傅文铎的匕首直直地冲他而来。唐默下意识地打开小阳伞，用伞面挡住这一击，傅文铎快速地收回攻势，在刀刃即将刺穿小阳伞时将其收住。 不敢确定他是不是会捅穿这把伞。 唐默也收起小阳伞不再打，他问道， 你有哪些道具？ 唐默问这话时语气很自然，以他们俩的性格，哪怕是队友都会有所保留，不会将所有东西都说出去。比如唐默和傅文铎以前就认识的事，他们至今都瞒着傅小弟，两人下意识的都没说。可是唐默却理所当然地问出了这句话，没觉得有哪里不对，仿佛两人之间不该有秘密。傅文铎觉察到这一点，嘴角勾了勾， 三个稀有品质道具，六个精良的，其他还有一些。稀有品质的是火鸡蛋默默，这把匕首，还有一张弟弟人王谷的通行证。 唐默说， 我也有三个，火鸡蛋默默，国王的金币，还有黑塔的无限非概率怀表。弟弟人王谷的通行证有什么用？通关任意三场非攻塔游戏。 唐默内心想，三场，神他妈的三场。黑塔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个偷渡客，还是全球最大的偷渡客头子，你给他这么牛逼的道具真的没问题吗？唐默忽然觉得和这张逆天的通行证比，自己的金币真是弱爆了。看着唐默变化的脸色，傅文铎好心补充道， 但是通关游戏所获得的道具最多是精良品质，且只有一件。 好了，你别说了。经过这么一茬，两人间因为真理时钟那句话而产生的奇怪氛围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唐默拿着小阳伞，两人一起步行回去。地球上线后，没了城市耀眼的灯光，天上的繁星渐渐多了起来。唐默抬头看着头顶许久未见的银河，脚下的步子微微停了一下，轻声开口， 就算没有默默，那张通行证也非常重要。 他不会抢走那张通行证，那是傅文铎经历生死才得到的东西。不过如此一来，他恐怕真的不能得到傅文铎的异能了。唐默定了定心，下定决心说， 我应该无法得到你的异能了，我们还是从其他地方查一查黑塔的真相，现在也不用着急。为什么得不到？ 唐默一下子停住，错愕地看向身旁的男人。傅文铎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淡笑着看着他，语气淡定。 不是有三种方法吗？不能杀了我，因为有默默在，第二种也不行，但是还有第三种。没必要为了黑塔卖身吧。 说着他扭过头，迈步继续向前走。傅文铎郑重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 如果不是卖身呢？ 沙沙的风声穿过高楼，将空地两旁的树木吹得摇摆作响。唐默的身体僵住，他缓慢地转过身，看向那个站在原地没有移动的男人。傅文铎微笑着看着他，目光平静，嘴角微微勾起。两个人远远地望着对方，谁也没有开口。忽然， 莫唐， 低沉的男声令唐默的心猛地一颤，他抬起眼睛望着这个高大的男人，下一秒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双眼微微睁大，有一种东西突然在心底炸开。他的眼前闪过无数画面，第一次在上海的地下停车场见了面，第一次一起进入副本开启攻塔游戏，到现在组队， 等等，是不是更早？ 唐默一惊，突然诧异地看着傅文铎，是狼外婆的那次打地鼠游戏，还是两人通过火鸡蛋默默第一次说话，还是说到底是什么时候？傅文铎定定地看着唐默，望着黑发年轻人错愕又思索的神情，傅文铎嘴角抿了抿，他身体动了一下，想要向前走，可是没迈出这一步就已经不由自主地收回动作，他竟然有点没法动。唐默闭上双眼，长长的眉毛拧起，良久他轻轻地笑了出来。再睁开眼看着傅文铎时，唐默目光坦荡，神色淡定。他听到自己笑着反问， 不是卖身是什么？ 但如果不是为了得到异能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唐默紧紧盯着傅文铎，这个问题令傅文铎瞬间静了下来，他一时间无法回答。月色温柔地笼罩在唐默的身上，这个高瘦的年轻人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 T 恤，笑着看着自己，那双眼睛仿佛会说话，又仿佛在审视他，只要他开口，唐默就能从其中得到什么线索，发现什么东西。 他在找什么？ 傅文铎的脑子里猛地闪过这句话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